一直爱上你，渴望着在一起，在友谊的记忆里都渗满了甜蜜，望与现实的差距，心意增加而已，有你的每个呼吸也没什么能代替。我一直爱上你，爱得疯狂彻底，窗外一起的小雨轻易让人着迷，像个砰砰的红心都让你给占据，倾听着我的声音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是很奇妙的东西，笑着想你想你，是我适合的主题，你的塑胶海底球吻那全场的印记，这一生小提琴没有合适的词语，点点点点又滴滴，其实我可不可以要将你的忧愁脑海慢慢的清晰，时光仍然不再吹，我会回家的戏到最后结局怎会忍心心离去。我已经爱上你，渴望着在一起，忧郁的记忆里都盛满了甜蜜，忘与现实的差距，轻易增加而已，有你的每个呼吸没什么能代替。我已经爱上你，爱得疯狂彻底，窗外雨季的小雨今夜让人着迷，整个砰砰的空气都被你给占据，倾听着我的声音，就是我的唯一。不同的身体灵魂情难自愈，未必天上你美丽分好这份语气，爱也无法躲避两分钟的歌曲，终会有天我为你摔成红色的墙。